佛经故事，叫做《众生平等》。 太太啊，你都几本事啊，喂雀仔你真系拿手啊。 是啊，我朝朝早都喂惯咗佢哋噶。 唉，难得嗰啲雀仔认得你把声啊嘛，一呼二习，呢样嘢真系唔简单噶。 啲雀仔听惯咗我把声，叫咗佢哋嚟就梗有得食，冇代薄佢哋，咁啲雀仔咪听我话咯。 阿仙香啊，你有冇你母亲呢样咁嘅本事 啊？父亲，我都唔系几识喂雀仔噶，啲雀仔都唔听我话嘅。 仙香啊，你试俾我睇下啊！ 又好，哎呀，激死啊！啲雀仔都唔埋嚟食嘢噶， 系咯，唔系几灵喎。 系咯，我都话咗唔识喂雀仔噶咯。 唔系，唔关你事嘅傻女，你雀仔已经食饱咗啦嘛，咁我哋咪唔飞埋你度咯，系咪？ 系啊，仙香，不如你去后院睇下花仲好啦，啲、 啊、 玫瑰花开得好靓啊，早啲去供养佛陀啦。 好啊好啊，母亲，我而家去啦吓。 太太啊， 吓， 我哋仙香都有咁大个女咯，要同佢谂下先至得啦。 老爷，呢样就真啦，仙香都成十六岁啦，唔细噶啦，有时我都好担心。 太太，呢样嘢呢，你又唔使担心。 哦，点解呢？ 点解？我哋个女生得咁靓啊，皮肤又白，我哋嘅家世又唔错啊，贵族嚟噶嘛，系嘛？唔使惊嫁唔去嘅。 哦，咁又唔系咁惊，不过。总是有啲挂赖咁啦， 咁啊系嘅，好啦，咁等我放下声气啦， 好啊，老爷啊，管家行紧埋嚟啊，好似有事揾你咁噃， 系喎，咩事啊？ 老爷，太太， 管家，做咩咁匆忙啊？ 老爷啊，赖王爷打发侍者嚟探访老爷太太啊？ 咩话？赖王爷啊？系咪嗰个土王啊？ 系啊，就系嗰个土王啦。 吓、啊！我同佢一向都冇来往噶，点解佢忽然间使人嚟呢？管家，嗰、个侍者有冇咩讲啊？ 嗰、个侍者带咗六个人嚟，个个都担住一担礼物，话、 啊、 送俾老爷太太噶、 哦。 礼物？佢做咩有咁多礼物啊？太太，点解呢？ 我都唔知啊。嗱，我哋同佢又冇交情嘅。点解送咁大个礼嚟啊？唔知有咩作用呢？嗬， 系咯。 老爷太太啊， 咩啊？吓，有说话咪快啲讲咯，使乜吞吞吐吐啫？ 佢讲起小姐啊， 讲起小姐， 讲起小姐， 佢讲小姐乜嘢啊？ 系咯，我个女关佢咩事啊？做咩要讲起佢啫？ 嗰、个侍者话，佢哋王爷好喜欢同老爷结交。同时想娶小姐做媳妇喎？ 咩话？ 咩话？娶仙香做媳妇？喂，你有冇听错啊？ 老爷啊，系真噶，佢真系咁讲噶。 嗰个侍者啲皮肤系咪同我哋有啲唔同噶？ 系啊，老爷，嗰、个侍者同埋几个人都系黑古勒骨。黑鬼嚟噶！ 哎呀， 咁点算啊？系黑鬼嚟噶噃，咁点得啫？ 咁咪系咯，管家，佢哋而家喺边度啊？ 老爷啊，嗰班人而家喺大厅，我叫人招呼紧佢哋饮茶噶啦。 喺大厅啊？唔得，我装下佢哋先至得。 我都去啊！ 老爷啊，咧喺呢度嗰个窗望入去就得噶啦。 等我装下先。 点啊？ 喂呀！成班都系黑鬼咁嘅， 哦、 茶咁嘅颜色，哎呀，又矮又细，个样又丑怪， 哎呀，咁啊真系弊咯！佢哋个样咁难睇，都唔同我哋种族嘅。 哎， 佢哋赖国人系土生嘅种族嚟。 老爷啊，赖国族系咪个个人都系黑掹掹、矮磨磨噶？ 唉，梗系啦，赖国人个个都系咁噶啦。 老爷，我哋唔同佢哋种族，点可以结成亲家啊？ 咁咪系咯，我哋系撒帝利族，系贵族嚟噶嘛？我哋系白种人，佢哋系土生人。 老爷啊，你话究竟系咩来历呢？嗬， 太太，赖国嘅种族系本地土生嘅人，赖王爷呢就系佢哋嘅皇亲国戚啦。 系啊，呢层我都知，但系同我哋白种人冇关系噶。 系，本来就冇关系嘅，我哋只系祖先搬嚟呢度住。咁后来喺度落籍嘅啫。 而家赖王爷做咩要娶我哋先香做媳妇呢？ 咁咪系咯，唔通佢想高攀我哋白种人？ 哦，老爷啊，不如推咗呢头婚事啦。 等我谂下先啦。赖王爷喺当地好有势力嘅，唔好随便得罪佢啊。 咁啊？ 嗯。 咁揾边个嚟商量一下好呢？ 阿老爷啊，不如请教阿佛陀啦。 佛陀？ 哎呀，系喎，系呀，系呀，真系最好请教佛陀噶啦。 系呀，系呀，佛陀出生同我哋一样，都系撒帝利种族，系白种人嚟，佢都一定唔赞成我哋同黑鬼对亲家 嘅。系呀，好，一于咁话，去请教佛陀，问下佢嘅意思点样，睇佢赞唔赞成我女嫁俾外国人。去咯，去咯， 去啦，去啦。 咦，阿仙翁摘花翻嚟咯？ 咦，父亲，你哋去边度啊？我摘咗好多玫瑰花啊，啲花真系好靓啊！ 我哋去见佛陀啊！ 见佛陀啊？佛陀就喺花园嗰边啫嘛。 系啊，我知啦。 诶，父亲啊，做咩啫？你好似好唔开心咁嘅，系咪啊？ 系，有啲麻烦啊。 有啲麻烦？系咩事啊？ 仙翁，咪就系你嘅事咯。你唔好问咯， 我嘅事，我唔制啊，母亲，我想知道啊，你讲俾我知啊。咩事啊？ 善向，如果有外国人向你求婚，你肯唔肯嫁俾佢 啊？母亲咁丑怪，我点知啊？ 唉，善向，好啦好啦好啦，讲翻正经话啦吓。嗱，呢头亲事咧，就系赖王爷派人嚟提亲嘅，佢话要娶你做媳妇。 咩话？赖王爷系外国人嚟噶噃？ 咁咪系咯，唔好讲咁多啦，去见佛陀请教佢先。 诶，施主，你咁匆忙，神色又紧张，好似有啲心事噃，系嘛？ 佛陀，系啊，我系有啲心事，因为赖王爷使人嚟同我对亲家。 哦，咁就系喜事啦，俗世男婚女嫁。你做老人家嘅，亦都可以早日了咗件心事啦。 佛陀，唔系啊，我唔想对呢头亲事啊。 点解呢？赖王爷有财有势，富贵相传，点解你唔中意呢头亲事呢？ 佛陀，赖王爷系外国人，佢哋唔同我哋种族，我同佢对亲家，人哋会笑我噶嘛。 哦。女施主，你的意见又怎样？ 佛陀，我都不赞成这头婚事，因为赖王爷是外国人，我们的皮肤是白色，他们的皮肤是茶色。 哦，这样啊。 佛陀，你对这头婚事认为怎样？我相信你都不赞成的，是不是？ 施主，那你就估错了。我认为这头婚事是应该结合的。 哦， 佛陀，你话呢头婚事应该结合？ 佛陀，你都赞成呢头婚事？ 系，我赞成，因为你哋好登对，你哋系豪门望族，赖王爷系皇室宗亲，而且赖公子一表人才，做事又勤力，品性敦厚，系个好青年。所谓嫁女择佳婿，你哋考虑下啦。 佛陀，我知道你仁慈，你教人要宽大容忍，呢啲我都明白，亦都勉强做得到啊。但系呢件同外国人对亲家嘅事呢，我哋真系难以接受啦。 施主，你个女嫁得一个好丈夫， 终身有托，你应该欢喜庆幸的，无谓因为他是外国人而觉得羞辱。 佛陀，我们国家阶级制度很严格的，我自己个人对出身观念也都觉得很紧要。赖王爷外国人，祖先家世微贱贫寒，不过后期有些功绩咁先升官发财嘅啫嘛。 一个人最紧要嘅就系讲现在，众生系平等嘅，无需要讲阶级啊。施主，你系社会有名望嘅人，都好应该提倡下众生平等呢件事啦。 佛陀，你弘法度众生，咁有冇提倡阶级平等嘅事例？ 当然有。我经常都提倡阶级平等的，而且还用事实去证明。好似优波尼学道这件事就是了。 佛陀，优波尼是哪个？ 优波尼是我们国家的奴隶，在皇室做梳头的工作的。 奴隶做梳头工作是很下贱的。 在阶级来讲，世人就好似你咁谂法，认为佢好下贱。不过喺佛性观点嚟讲，众生系完全平等嘅。只要佢有优良嘅品德，肯做利己利人嘅事，佢就系上等人啊！ 啊，咁啊！ 虽然优波尼系一个奴隶，但系佢品性纯朴，有好多做人嘅美德。他行为表现都显示出是一个善人。结果当我回去皇宫，知道优波尼想学道，我就接受他的请求，收了他做弟子 了。啊，收了他做弟子？ 佛陀，你是刹帝利贵族，我知道跟你学道的人出身环境都是好的，非富即贵，原来还有奴隶阶级在内添的。 是，我的弟子很多，出家的在家的都有各种阶级人物，众生平等嘛。 真是我佛慈悲普度众生了。 施主，那你答应赖王爷的婚事了吗？ 佛陀，我现在明白我会答应这头婚事的，不过赖王爷不知道会不会接受佛陀的教导呢？ 我相信一定会。你引导一下他。 好，我一定会试一下的。 仙香，你过来啊。 明哥，你翻咗入嚟啦，我都唔知道嘅。 我有用礼物送俾你啊，你睇下。 哇，好靓啊！呢条珍珠链仲镶咗个红宝石嘅扣添。 系啊，今日系你嘅生日啊嘛，所以我送一件礼物俾你，你中唔中意啊？ 明哥，大家系自己人，使乜客气啫？呢条珍珠链咁贵重，我点受得起啊？ 善向，你唔好咁讲啦，你系王府嘅媳妇，好有地位，系应该有咁嘅首饰装扮下嘅。嗱，今晚嘅宴会咧，好多人客会嚟，你父亲、母亲都会嚟参加，你戴起呢条珍珠链啦，好矜贵噶。 咁真系多谢你啦，明哥啊，我哋出去见下公公婆婆啦。 好啊，父亲咧就喺东厅，佢睇紧啲布施衣服。 布施衣服？ 是啊。 喂，有衣服布施的咩？ 是啊，父亲说今日是你生日，同你做啲善事、啊、你开唔开心啊？ 我梗係开心啦。明哥啊，公公真係善人啦，凡有善举都有份参加嘅。 我哋嘅族人本来就唔識咁做嘅，都係你嚟到之后教我哋布施，影响咗我哋嘅啫。 唔好咁话。来，我哋去东厅咯。 哦，好啊，行啦。 大家等阵，每人都有一件衫。 多谢王爷。 王爷。 刚刚父亲， 哦，你哋嚟咗啦？ 系啊，父亲啊，分派衣服嘅事就交俾人做得啦，使乜自己劳神呢？ 咁又唔系啊，明。以前我哋唔兴做布施噶嘛，正所谓肚饱唔知肚饿人。近来我亲自布施，一接触过啲贫穷嘅人，我只知道布施嘅需要同埋价值。 哦， 所以我一定要亲力亲为嘅。 公公，请坐下，饮杯茶休息下啦。 系咯系咯， 好，好。 公公啊， 嗯， 我有件事想话俾你知。 好啊，善向。有咩事你即管讲呢？ 呢明哥送咗条珍珠链俾我。 哦， 嗱，你睇下。 好啊，好啊。啊，好靓噃！啲珍珠粒粒都好圆正，好大粒，闪闪生光。系咯，咁至配得起今晚嘅宴会噶嘛？今晚你千祈要记得带住条珍珠链啊，知嘛？ 我知道，我会记得噶啦。 嗯，你做人温柔，有礼貌，有规矩，证明你系有教养人家出身。 公公，多谢你褒奖。 诶，你系我嘅晚辈，我唔需要褒奖你。不过，我想你知道自己嘅优点。咁既然得人欣赏咯，以后就要咁做啦。 系，我会噶啦。 父亲啊，你做咗好多布施咯，嗬？ 系啊，自从仙香嫁咗入我哋家门，我渐渐觉得佢好负责，做事又大方得体。我同你母亲都觉得好交得落。嗱，而家好多嘢都系仙香打理嘅。我又清闲咗，咪学下布施道咯。 父亲啊，你时时听佛陀讲道噶系嘛？ 哦，系啊系啊，仙香同埋陈家介绍佛陀俾我识，佛陀又教咗我好多道理。佢教我行布施道先，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公公，你会皈依佛陀吗？ 会，一定会。听日我请佛陀嚟受供养，同埋行皈依嘅仪式添。 咁真系好啦。 系啊系啊。